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宏愿移民将会在4月17号举办台湾移民讲座，同你讲解一站式台湾移民服务。今个礼拜报名仲会送台龙17号春蜜金钻凤梨一个添，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周時同大家見面啦，咁啊每逢嘅即係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唔知點解特別多新聞嘅， 係 今日就多到應接不暇，咁所以都係一如以往咧，就係嗰個內容係稍微緊湊少少，即係我哋唔可能太即係長篇大論去講某一個話題，但係其實基本上每個話題都好重要嘅，係咁啊包括埋緬甸啦，因為緬甸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係、是。他哋會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嘅， 應該唔係叫臨時政府啦，依、這個就嚇，即係個係叫做係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係啦，嗱咁即係嗰個情況，可能大家都會關注啦。但係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咧，就係喺主流傳媒入邊咧，你唔會見到啲報道噶啦。 嗯， 即係緬甸嘅消息係已經係 write off 咗噶啦。係啦，咁另外其他嘅消息其實都奇怪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而家美國嘅呢、這個一個試團啦，我唔好講係試團啦，一個訪問團去台灣，而香港又唔係點報喎。咁、John Kerry 去呢個上海又係、好似入咗黑洞啊嘛。咁但係我哋都會講嘅，因為其實就算佢唔報，咁我哋都可以從一啲蛛絲馬跡入邊咧睇到一啲嘅重要嘅信息。 咁可能係就係、是即係中央嘅旨意啦，就係話即係將呢啲信息咧就係淡化咗佢。啊、即係對呢個美國對兩岸的態度咧，佢、唔想太多人去談論佢。 係啊，咁但係你而家知道係軍事演習噶嘛？咁、你冇嚟軍事演習都唔睇噶嘛？因為有兩個軍事演習，大家要知道，一個就係美國同菲律賓嘅軍事演習，而家係做緊嘅。另一個咧就喺廣東嗰、那個南中，即係呢個出邊咧，亦都有一個軍事演習噶嘛。咁、但係大家都唔睇噶嘛，而家咁所以我哋要提咯。好啊，嗱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今日晏晝啊，大家知道啦。就因為呢個88嗰個非法集會嘅即係案件咧，就今日就公布咗個判刑啦嚇、就定咗罪日，即係前兩個禮拜已經定咗噶啦。咁我哋喺節目入邊之前都提過啦。咁事前大家都即係個最大嘅疑問就係入邊案中嘅最年紀最大嘅被告李柱銘，香港嘅最資深嘅資深大律師嚇，佢係被判呢、這個。非法集會同埋即係組織同埋參與啊，咁結果咧就即係開咗一個結果出嚟咧，基本上大家都係預料到嘅。首先佢係判咗刑嘅，但係緩刑嚇。咁呢個判刑本身咧，即係琴晚大家聽到啦，就係鬱敏喺嗰個節目入邊已經估到、即係會預計咧有一個國際間嘅反彈啦。咁、如果真係錯嘅話，好啦，咁而家你即係有一班人。即係一群人是被告，但係有一班人就緩刑，有一班人就唔緩刑。咁唔緩刑係邊班人咧？唔緩刑嘅就係梁國雄啦、歐樂軒啦、何秀蘭啦、李卓人啦。咁我唔讀曬啲名啦嚇、另外一邊有緩刑嘅就係楊森啦、何俊仁啦、吳凱兒啦、李柱銘啦。 好啦，咁你再問一個問題啦。咁呢個意思係咩咧？嗱，我哋唔會幼稚到就係我哋睇嗰個法官嗰、那個裁判嘅報告，咁我哋就跟住佢嗰個報告照講，我覺得冇咩意思啦。咁我哋就即係做一個好客觀嘅分析，就係呢班人有啲咩唔同咧？咁第一樣嘢就係李柱明嘅年紀好大啦，係嘛呢排？咁有啲後生少少啦。但係一個好明顯嘅分別係咩咧？就係被判刑嗰班咧，其實都有可能出嚟選嘅。啊，舉個例，譬如李柱明補選，佢又出翻嚟啦。雖然佢選輸咗啫，咁但係你唔排除可能性，佢跟住會選嘅嘛。何秀蘭雖然近年已經冇乜政治能量啊，但係都叫後生都係唔選。咁樂軒嗰啲更加唔使講啦，梁國雄差唔多有嗱，即係唔係講話佢一定選或者選贏，而係話佢去到舊年都有仲有一啲參選嘅動機喺度啊。咁前面呢班咧，吳凱儀、何俊仁、李柱明，全部咩啊律師係嘛？咁當然個法官唔係講啊，因為你係律師，咁我哋就即係緩刑咯。咁但係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如果李柱明佢判咗罪入獄而唔係緩刑嘅話，咁會發生咩事咧？咁香港人唔使講啦，即係大家唔會講話啊，我哋咩上街啊，冇呢啲嘢啦，而家係咪啊？咁但係國際間就有一個即係反彈啦。咁其實國際間嘅反彈咧，即係就呢次嗰個判刑咧，就已經有啦。咁係台灣，台灣嘅就應該行政院嗰邊啊，就應該出咗聲去譴責嘅嚇。咁你唔好理佢咩，以咩理由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晚黑呢個律政司又出咗個聲明，啱啱八點鐘就話咧，你哋班友點解講話佢哋判咗要釋放佢哋啊？呢個咩違反咩法治咁之類啊？咁呢啲我哋又唔會即係花時間走去即係瞞親大家。咁成件事佢主要係即係講咗個咩信息咧？咁樣嗱，好重要一個信息就係、是，如果李柱明係判刑而入獄嘅話咧，即係話北京對於嗰個國際法。即係嘅反應咧，係完全唔會有任何嘅顧慮。但係而家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咧俾你聽，有少少都仍然仲有少少嘅一啲嘅緩衝嘅空間，係嘛？我哋都即係暫時阿李柱明都即係唔入獄住咁樣，但係緩刑兩年啊嘛。 但係因為佢哋係比較國際有啲知名度啦，相比較之下， 唔係因為阿李柱明其實好早年佢哋已經去咗美國做 lobbying 嘅嚇。咁每一次 lobbying 其實對呢個中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幫助啦，因為佢又支持呢個最後個待遇嘛，係嘛啊，又反對去懲罰北京啊嘛，因為我最近前兩個月我都寫過篇文鬧佢啦，咁但係你去到而家呢個狀況就係好明顯就係、是，咦呢、這個判決本身係一個好政治性嘅判決嚟，嚇、即係唔好同我講啲咩法律啦，呢個係以一個政治嘅考量去作出一個判刑嘅，係嘛？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啦，第二個部分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要預計一下，譬如跟住落嚟啦，譬如美國、歐盟佢哋有啲咩反應嚇？咁、個反應本身係慢嘅，即係同近排即係呢個拜登上咗台嗰個情況係好吻合嘅，即係凡事係慢三拍嘅。咁我哋吉英間可能到大概十二點之後，我再望一望，譬如呢個 Anthony Blinken 上面嗰、那個Twitter 上面講啲咩嘢啦，或者國務院甚至可以睇埋呢個 Pompeo， 因為最近 Pompeo 係食鳳梨酥， 咁即係要等佢哋食午飯啊，開完個早餐例會啦，食完個午飯啊，先至出聲明係咪啊？ 其實就係咁樣嘅，喂呢啲嘢我諗如果我假設我做啦，我已經度定曬噶啦。譬如話，一個 A 嘅 scenario， 一個 A 嘅劇本，譬如李柱明判刑，咁我哋跟住出咩啦 ？B 劇本佢判咗刑，但係緩刑又出個咩啦？淨係罰錢咁又出個咩啦？咁所有嘢其實已經喺曬嗰個事前嘅三門推演入邊噶啦。問題係你出唔出聲啫嘛？我甚至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佢判刑之後，我真係撳我就係出個反應都仲得。咁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係攤動咗先。咁攤動嘅原因咧，個原因好簡單咧，就係、是、唔想將嗰件事本身推到一個即係大家落唔到台嘅局面，係咪啊？咁其他嘅事情都係噶，譬如舉個例，譬如而家喺烏克蘭嗰個情況都係咁樣嚇。好啦，咁但係嗰個反應始終都會出噶嘛。嗱，舉個例，譬如喺美國嚟講，嗱我又做咗燈神啦。我講又係個，即係又係一間借匯嘅，又係會 stand by Hong Kong 係咪啊？會 support 乜咁樣，咁但係冇任何行動嘅嚇。呢個係我即係對而家美國嗰邊嗰個估計嚇。咁歐盟嗰邊就比較即係可以講多少少啦。歐盟嗰邊咧， 大家都喺而家喺嗰個議會入邊，歐盟嘅議會入邊咧，基本上嗰個制裁或者要去就呢件事作出一個非常即係比較強烈啲嘅反應咧，係比較強烈嘅。但係你睇到咧喺政府方面其實係好立嘅，德國嘅政府啦、法國嘅政府啦，全部好立。咁但係有一個國家特別咧係真中嘅，呢個就係匈牙利嚇。即係今次咧，相信咧，如果歐盟係對呢件事本身咧。作出一個比較強烈嘅反應咧，係會喺匈牙利嗰邊會遇到少少阻滯嘅。咁個原因好簡單啦，就係匈牙利同呢個中國嗰個經濟關係咧係越搞越密切啦。咁啊，匈牙利其實是匈奴嚟噶嘛。俾呢個漢武帝趕咗去， 即係有人係考佢係咁樣啦，咁就事實係咪咧？就真係唔好知啦嚇。 係啊，係唔係我哋就唔知啦。咁但係講就咁講啦，咁樣。好啦，嗱，而家呢個情況咧，即係我哋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預告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其實大家都唔會留意嘅，大家即係大家都會事後都會聽到嘅，就係大公報嘅社論就係咩？大公報嘅社論就係話咧，蘋果日報呢類咁嘅傳媒咧，要依法去取締。咁大家知道啦。琴日咧就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嘅，咁事前大家都覺得就係、是其實都係嗰啲例牌嘢啦，就譬如喺街上啊派啊單張啊，學校入邊啊搞下升旗禮啊，又即係揾人簽下名咁之類咁樣。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令到大家就頗為反感嘅，就係咧喺嗰個地鐵車廂入邊啲細路仔揸住啲槍喺度玩，咁亦都有啲警察喺度。你有冇睇過張相？ 有個相啊，一組咁，係一組嘅上面集嚟嘅，即係好幾張嘅。 嚇！咁你點詮釋呢幾張相？ 咁其實網民咧就大家咧就係將佢同八三一事件做個比，即、就、係、是、一個係比對，即係擺喺一齊，係咪即係佢係想重演呢件事情咧？用呢啲小朋友就係扮演依一個即係當時威武嘅警察入去殴打市民嘅依個情景咧，咁樣。咁其實你都見到咧，即、就、係、是、大家嗰個景象咧，佢哋。網民影即係攞出嚟嘅相咧，係即係連動作都一致嘅一樣嘅。 係啊，咁問題就嚟啦。呢件事本身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七二一八三一咁。咁你喺官方嗰個態度就係、是，大家唔好再提呢件事啦。張建宗講往前看啫嘛。喂，但係而家你唔係喎。嗱，你可以好多辯解嘅，即係話啊，呢班係天真爛漫嘅小童，我哋入邊係 cosplay 啊，我哋扮我哋玩啫。你諗到八三一係你自己嘅聯想嚟啦。但好明顯，市民唔係咁睇啦。 你點解會喺地鐵度咧？你警察有幾可喺地鐵裏面係會持械執法咧？ 係啊，係嘛？如果喺地鐵入邊持械執法，如果又喺呢、這個即係正常嘅時間，嗰度係大亂噶嘛？係咪啊？即係你諗到個邏輯就係點解要咁做先？係咪啊？即係除咗大家去 remind 翻你嗰件事嘅話，你無論用咩解釋都好啦。即係市民嗰個感覺就係咁樣啦， 都係唔怕你嘅感覺。佢喺度講就係話，即係宣揚，即、就、係、是、對下一代嘅宣揚，就係、是、我哋喺八三一事件裏面咧，我哋一個正義之師嚟嘅。係 啊，嗱，你真係咁講，啲細路仔佢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做咩嘢啊嘛。咁呢個我承認嘅，啲細路仔都真係未必知啦。 但係喺廿年後。即係而家你問翻而家廿幾歲或者三十幾零歲、四十歲嘅，即係就算佢四十歲，有好多人。即係對依個六四係乜嘢？即係你講下大陸嚇，講大陸嗰邊六四係乜嘢？其實佢好多咧，都係同我哋所認知嘅唔同嘅。雖然當時嚟講，佢哋都已經係即係可能十歲啊、十二歲啊咁樣。咁但係經過二三十年嘅呢個洗腦，喺佢哋嚟講咧，原來當時咧國家為咗安定咧，所以咧就係做出一啲鎮壓嘅行即係暴徒嘅行動。佢哋喺嗰度咧就佔領首都幾十日。咁令個首國家陷於分裂，所以而家即係國家出動解放軍咧係合適嘅。 合，話調翻轉添，當然死係解放軍唔係平民添啦，即係真係有啲咁嘅講法噶嘛。好啦，咁問題就嚟啦，即係呢班細路仔長大之後係咪真係好似佢咁諗咧？咁呢啲我哋未必有眼睇啊，但唔知道啊。但問題就係你而家出做呢個做法咧，《蘋果日報》今日就出咗個頭版頭條啦。咁我就唔係講呢樣嘢，我係講而家鄧炳強個反應。哇！你 fake news 啊！你散播啲咁，如果你再根據埋嗰個大公報嗰個咁嘅， 即係社論嘅通啊，即係呢個乜筆調咧？咁即係再加上黎智英，佢今日除咗被判刑之外咧，即係其實佢已經還押緊噶啦。即係而家呢個判刑就喺佢還押期間判刑啦。佢用加控嗰個罪喎，加控嗰個罪啊，應該就係咩咧？就係、是、勾結外國勢力。同埋就協助呢啲其中一啲即係嗰、那個 十二人 潛逃係咪啊？咁其實我哋而家唔知個細節，咁啊點解咧？即係嗰個可能係成為被成為證人嘅李宇軒，佢而家都大家都唔知佢嗰個具體嘅狀態係點樣係嘛？咁呢個我哋到即係一段嗰段時間都即係先至知道啦。但係你將兩樣嘢夾埋，你就會諗，你就會聯想到一樣嘢。跟住呢個判刑之後，下一步就應該係取締香港嘅傳媒。咁我講取締香港傳媒都唔係一個好準確嘅講法，因為大部分傳媒都歸咗邊，咁就唔使準， 收編咗啦， 唔使取託，唔使取締啦。但係《蘋果日報》點咗名啦，但係《蘋果日報》點咗名，你唔可以即係理解為淨係《蘋果日報》喎。甚至可能呢一個取締就係、是、你琴日即係質疑過呢、這個。國家安全日呢啲細路仔啊做呢啲嘢啊，即係去安排呢啲嘢，你就咩啦？你就係即係發放呢個虛假消息係嘛？甚至到而家，譬如平機會譴責咗呢個《蘋果日報》係一個引述平機會嗰陣時候用咗呢個武漢肺炎呢個名，就構成咗一個歧視。咁問題就係、是、平機會，你對於呢、這個南非變種啊、巴西變種啊、日本腦炎啊、香港腳啊？ 川崎病 全部有名有姓的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一些的即是谴责行为啦？ 我绝对相信啦，你即实有机会会用到这个巴西 变种的、南非变种，你实会有机会 英国变种， 英国变种实会有、 我们香港脚几时证明啊？是不是啊？頭先講到啦，即係啲傳媒收編啊！我哋即係琴日有人就係影咗張相嘅，咁多份報章嗱，琴日就係傳聞呢個國家安全日啦， 教育日。 咁咁咧就係、是、即係政府咧就喺各大報章咧都登咗頭版廣告。咁、咧就讀係呢個蘋果係冇嘅。咁、你見到咧就係好突出嘅啊！咁就係你點解所有報紙係得蘋果冇咧？咁係即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因為得依家唔聽話。 唔係咁，蘋果一報都唔會同佢登呢個廣告嘅啦。我相信係咪？有錢呢啲錢佢都唔會賺嘅啦。 我相信根本就冇傾，即係 唔係就係、是、咯？你講啊， 嗱你有冇嘗試過先？係咪你 蘋果一報？我哋而家登過呢個國家安全嘅廣告，你賺錢嘅嘛係咪？要靠張報紙啊！阿斯威日日都收你有幾多廣告噶嘛？ 咁、我相信一定係冇傾過。點解你政府唔登落去蘋果度咧？咁、其實好明顯一個親疏有別。喺佢眼中嚟講咧，蘋果一報咧，依啲咧就係即係反革命分子。咁我哋咧依啲咧即係隨時可以拉得嘅，呢啲都係即係隨時可以鎖佢噶啦。 係啊，咁嗱，所以即係頭先嗰個陳列出嚟嘅事實，即係可以推敲一樣嘢啦。就是、基本上對香港嗰個全面嘅鎮壓有個時間表喺度嘅。即係有路線圖嘅時間表噶啦。幾時做咩？幾時做咩？我相信嗰個高峰就應該係會喺唔應該用高峰啦，因為你都唔知道即係高處未算高，低處未算低，即係唔會去到邊度。但係起碼短期之內咧，我諗即係嗰個打壓嗰個程度咧，會去到好即係好盡嘅話咧，就應該係喺呢個七月之前。咁今日而家都四月中啦，咁即係換言之，仲有大概五月六月到啦。 因為而家就真係冇得估啊，因為你看到一些即係土共佢哋嘅道德底線咧，即係低處未算低嘅，可以越拉越低，低到我哋都見唔到底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香港人唔係喺好似類似緬甸啊、新疆咁樣，即係香港人仲有一個最後嘅 choice 啦，就係可以移民。咁所以大家睇完呢個節目之後，我每一次啊咁啊租喺度，你跟住再睇埋最諗起嗰部分啊，嗰部分先係成件即係成個節目嘅精華嚟嘅。 咁譬如今日我睇到個數字咧，就係話國際學校咧，咁其實咧就依一年咧已經係流失咗7.5% 嘅學生。咁過去咧咁就已經有萬幾即係退學嘅學生咧，已經係數以萬計嘅啦。咁即係有幾多人走咗咧？咁呢啲學生唔會香港強迫教育噶嘛？ 咁呢啲學生退學去咗邊度咧？一定係移民走咗。 呢學生退學之後就走去打工，就做喺度做咗童工，係咪啊 ？OK， 好啦，咁我哋唔講笑啦。嗱，頭先阿張三嗰度，我今日寫文寫咗啦。嗱，那個步驟應該咁樣嘅，就係、是、首先佢唔會自己走，因為我前一日我都同一啲朋友即係閒談啊，佢哋都遇到一個同樣嘅困惑，就係、是、喂，而家走定唔走先？嗱，我有盤生意喺度。雖然今年咁差啦嚇，即係蝕到趴街，但係你都會預估就呢個瘟疫唔會永遠噶嘛，係嘛？咁跟住落嚟都仲叫有錢賺啦，而且喺香港你賺錢個機會一定係比你喺倫敦啊，比你喺澳洲啊，比你喺其他地方係高啊嘛。但係問題就係你見到一個仔女，而家你即係失驚無神，你又走去即係走去揾下 cosplay。咁今日仲聽到一個例子係點樣咧？就係嗰個細路仔啊，佢放學之後問個家長：你愛唔愛港咧？啊，咁個家長話一般一般啦。咁個細佬同佢講話：唔係學校個個家長都愛國喎，個老師話全世界得你唔愛國啫。喂，你熬唔熬底啊，大佬？ 咁其實咧就嗰個數字咧，咁我哋唔好睇數字啊，我憑個感覺啦。即係我哋即係各位觀眾啦，即係我哋咁嘅年紀嘅話咧，咁你近依幾個月啦，你身邊嘅朋友會唔會問你有幾多朋友問你？喂，你會唔會移民啊？好簡單嘅啫，個我哋唔使睇數字嘅。你一憑個感覺，你身邊嘅朋友有幾多個會走，或者近年即係近依幾個月嘅話題係唔係離不開移民？係有幾多個人問你走唔走，走去邊度？ 係啊，好啦，嗱咁移咗即係移民呢個問題都唔使點去詳細講啦，因為都係三部曲啦。首先係仔女走先啦，跟住老婆走先啦，跟住買樓啦，跟住就即係開離岸户口啦，或者調轉啦，你開離岸户口跟住賣樓啦，即係嗰啲跟住到最後啦，哇頂唔順啦，自己就死。但係咧問題就係退學潮呢個其實係一個緩衝嚟嘅，因為點解咧？喂，你係驚啲仔女啫嘛，而家係嘛？你自己即係行得正企得正，怕咩啫？係嘛？咁但係咧，為咗啲仔女著想咧，其實大家都要籌劃緊呢樣嘢咯。所以退學潮本身係回應翻而家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開始學校咧，要有一個咁嘅洗腦教育係嘛？赤色教育，咁啲家長就會喂大佬，即係我都唔想將來啲仔女就即係同我喺政治上有啲咩爭拗咁 啊！隨時好似以前阿馬思珍啊、洪善女咁樣俾仔女去鬥爭啊！ 不止的了，薄熙來打斷他老豆兩條頸骨，但是他們這樣說，他們這樣解釋，如果當時不打斷他的頸骨，而殺了他，所以打斷兩條頸骨已經是一件即是對老豆是盡孝的事情了，因為你不批鬥他，你不批鬥 他要死了，是吧？即大家即作為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其實是想像不到有這些人倫的悲劇，所以大家算了，順民都不做啊！即刻即係啲仔女閃先啦。咁佢但時大個咗啲，有啲做鬼佬也好嚇，唔翻嚟香港也好，唔識講廣東話也好，都好過大家即係十幾廿年之後見到佢翻嚟就指住個老豆，你愛唔愛國你？咁咧就我哋今晚仲要即係跟住落嚟睇啦。譬如話喺我哋節目嘅未做完嘅間，譬如話你睇到嗰個美國嘅反應，或者呢個歐盟嘅反應，或者其他國家的反應，我們就再報給大家聽。但我都堅持那句，就去到現在這個地步，其實基本上大家都不要預期有什麼特別的即制裁措施，制裁措施其實都是一些門面功夫來的，最多是講兩句就強烈譴責堅決反對樣，所以剩下來的問題，譬如他蘋果日報如果跟著下來他真的遇到說要拉人封艇，我們那個反應就很簡單，就是說敲起了一個警鐘，就是傳媒本身已經很明顯是被封，即是被鉛制或者即是嚴重審查。但這個不止，下一步跟住落嚟咩？就是香港的互聯網會點樣？香港的互聯網是點樣去封殺，或者是去即係令到有一啲反對嘅聲音係唔可以講， 因為而家實際已經有一啲網站被香港政府係封鎖咗㗎啦。 有幾一兩個我都記得嘅，因為佢涉即係後面涉及啲咩，其中一個 我大概記得就係佢有一啲關於香港警察嘅個人資料喺度。 另外一個係叫香港近係香港歷誒、香港史啊。 係啊，嚇咁嗰啲啊就應該就唔喺香港，即係嗰個server 或者佢個網站應該就唔喺香港，只不過佢講香港事情嘅啫嚇。咁問題就係、是。譬如話，我哋設身處地，我哋而家做喺做網台嘅，咁、我哋點樣即係去面對呢個問題呢？咁我好清晰同大家講，我一路都冇即係冇改變呢個立場，就係、是、你講到嘅咪繼續講咯，直至有一日講唔到，咁咪唔講咯嚇。因為你講落去都冇，即係講落去咁跟住就坐監啦，咁咪講唔到咯。但你 as long as即係我哋仲有一個空間去講嘅時候，我哋盡量用呢個空間去反對個，即係去批評、去鞭撻呢個極權，係咪啊？冇嘅，而家互聯網呢、這個，你唔喺香港講，你可以喺其他地方講噶嘛。所以即係我哋盡量講，咁你就盡量聽。咁講到尾一句就係、是，如果你聽之餘你又唔支持，咁我哋就淨係得個講字係嘛，淨係得個。即係嘈字，但如果你有支持，你又喺嗰個月費嗰邊支持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更加持久嘅能力去堅持我哋個聲音咯。好啊，咁我哋第一節就結束啊，下一節翻嚟就講講其他嘅國際嘅事件啦。